害怕会被拥有，直到气力不够，十只手指就是绝望是扶手，能开不开心都紧扣，辛不辛苦都接受，是一个成就。可惜我只想与一个人你只一勾也没有。 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它催醒了我的相思梦，相思有什么用，我走出了丛丛森林，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又看到了夕阳红。 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晨曦。雷克强总理近日在中国工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经济形势报告时说，今年以来我国已实施进口抗癌药零关税，与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支付标准平均降幅超过50%。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披露的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国内流感疫苗批签发总量为735万只，较往年同期1457万只同比下滑近50%，供需缺口相当明显。德地公布蓝天保卫战作战计划，依照计划，到2020年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度比2015年下降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80%。位于延庆区的北京市冰上项目训练基地预计明年6月竣工。房山区长阳镇将新建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缓解地区入学压力，完善基础教育设施配套。由著名作曲家邹航创作音乐，以爱与家国情怀的故事为主题的《诗经》题材音乐剧首现舞台。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睡着梦见你们了，可我醒来你们不在身边呀， 因为我看到了世间的美，虽然这种美会让人心碎，我所牵挂的操心的放不下的都是为了谁， 因为我步入了世间的美，虽然这种美会让人疲惫，你所喜欢的追逐的爱和误会 不用在意我的微笑和眼泪。是觉得我没用了，我走着走着感觉累了，我说着说着好想忘了，我睡着睡着梦见你们了，可我醒来你们不在身边啊，因为我看到了世间的美，虽然这种美会让人心碎，我所牵挂的操心的放不下的都是为了谁，因为我不如了世间的美，虽然这种美会让人疲惫，你所喜欢的追逐的爱和误会，不用在意我的微笑和眼泪。 下不停的雨季，雨滴落在我眼里。你说过带我去飞行，在热气球里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也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我想我也是太依赖，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你说过带我去飞，划过的流星都是爱我的证明，也说过不会离开我，不会留下我，每一次都会给我很多的快乐。是不是我的坏脾气永远的任性，会给你太多太多太多的恐惧？我想我也是在依赖，让你受伤害，其实你早就想要离开。 嗨，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主播晨曦。 爸爸，我一直带着你。 不是每个人都有孩子，但每个人都有爸爸。汪峰专辑之一主打曲《爸爸》看似一首极为私人的作品，却是在思索过我该如何存在后，我该如何去爱，成了汪峰的再次发问。第一次为父亲写歌，却已是父亲离世多年之后，积淀了数年的情感由此宣泄而出。通过音乐告诉你，食物在爱里是最危险的关系。 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唱了这段旋律，那是第一次在你面前放声哭泣，当工人把你身上的白布掀起，你依然像过去那样的沉默安详，只是再也没有了那些叮咛。爸爸，我想你，我想你，这思念让我痛彻心底，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为你默默祈祷的声音。他比过去看上去苍老了许多，每天总会整夜开着电视，因为他的生命里突然没有你，那是怎样一种无法承受的孤寂。爸爸，我问你，我问你，为何你不 自匆匆的离去，在天堂里你能看到吗？我为你默默流下的泪滴，爸爸，在天堂里你能听到吗？我呼唤你的声。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

音至死，最生最死，某天某地，缘灭缘又起，这刻间你不准忘记，不宜收起，不想惊动你。神气，再生再死，既天再地，缘灭缘又起，故中诡秘，百会起中诈悲，随一个人一个传奇，相拥至死，再生再死，某天某地，缘灭缘又起，这刻跟你不准忘记。泪已收起，不想惊动你。再生再死，既天再地，缘灭缘又起，故中诡秘，或会起中诈悲，随一个又一个传奇，相拥至死。再生再死，某天某地，缘灭缘又起，这刻跟你不准忘记。泪已收起，不想惊动你。 在这一生里，有过快乐与心碎。你说过爱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宿醉。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过你在哪儿。是日如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不退的记忆。是日如飞，我挚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自觉得深爱着你。在我的身边，悄悄看我宿醉。听说你在这刻想我， 听说你在记起我、哦、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哪儿，是日月飞今天在我心里，是充满独特的记忆，是日月飞我挚爱在这地，任一天天过去，任一生飘过去，任一切飘去，再没法追。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你，怀念着你，怀念着你，红着泪眼再记起。心中想你，如今想你，怀念昨天的一切，怀念着你，怀念着你，流着泪，只觉得怎爱着你。 拨动时光的琴弦，阳光让每一朵云彩都镶着金边，我们在音乐中不断行进，时间证明了勿忘初心，阳光照进了斑驳，自由在阳光中穿梭。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 经典九六九， 经典九六九，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北京的上空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小球， 我们不要以为商业银行一定就要一座大楼，商业银行就一定要一个门店，它不见得啊，因为未来呢，它的新的这个业态会克服掉传统金融机构的时空限制，因为传统金融机构它受到时空限制，它的效率是比较低的啊。新的金融业态将会跨越时空限制，大幅度提高金融的效率，这就是说我们要正确的看待新的金融业态，我们不要把新的金融业态把它看成是妖魔，把它是看成新的风险的来源，不见得。就像当年在这个物物交换时代，把纸币看成是风险的来源一样，因为纸币人们可以造，实际上有了一个诚信，有了一个很好的技术之后，纸币显而易见比物物交换时代，或者说比金银货币时代显而易见是个巨大的进步。也就是说呢，金融的科技将使得金融的脱媒速度加快，我们要做的是这个监管要跟进啊。我们经常说呀，监管者要不断的进步，要不断的理解金融的进步。我想说的是，监管部门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要拖时代的后腿。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管清友， 所以我们还是实实在在的去做实业比较好，因为实体经济毕竟创造财富的体系，当然随着消费者要求的水平高了，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产品进行转型升级，而且要立足于国内市场。那我想我们今后的发展方向从食品从安全转健康，我们以前一直在关注食品的安全，那么现在的话消费者希望健康自然，那么有的时候食品也是能够帮助他缓解这些亚健康的问题的，所以我们重点在这方面去开发。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 人到城市里不是想到一个空空旷旷的地方，人们需要一定程度的密度才方便，我出行我几步我可以买到东西，我再走几步我可以看病，再走几步可以上学，这个现在都大城市好像都是变成了走车大马路，那些小马路特别是有树荫的小马路去了。刚才总讲到绿，增加点绿色，几百米建绿，我说几百米建绿你先别建别的，你先建到树荫就行。过去的城市为什么好，为什么适合居住，它有树荫，人们出来之后不晒着。我说先把树荫找回来，树荫找不回来，你把那个我们很多那个沿海城市过去的那个楼廊，对吧？你的一层的人走的这上面是有廊的地方，又不招风又不招雨，把这些东西呢请回来。 更多的步行街，更多的人口密集的这些区域，既提高了这个土地的利用效率，又提供了人文关怀，又使大家的生活更加方便。 九六九，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伴随全面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不断扩大。多家外资金融机构高管接受采访时表示，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多年来在中国市场取得长足发展。当前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让其看到更多发展机遇，对未来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与期待。首份国家队基金三季报公布，股债仓位均为零，99%份额被赎回，已连续20日持有人低于200人。证券时报头版刊文称，在股市低迷进而可能影响金融稳定的大背景下，恢复投资者信心，发挥资本市场枢纽作用，已成各界共识。为亏损投资者免除或减少股票交易印花税为可行的办法之一。首先，亏损者不承担税负是国际股市的惯例。其次，股票交易印花税在财税总收入中占比较低，但对股市来说仍然存在较明显的抽血效应。第三，与完全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相比，减免股票交易印花税更能适用于各种市场环境，可以避免政策频繁调整对市场的冲击。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我故事开始得太早，定是你出现得太迟？过尽千帆皆不是，你明白什么意思？一个已经掏空了心的人，又怎可以再将他送给第二个？你还小，可能会不明白，不过其实爱情这两个字，有几多个人会真正了解？ 可知道爱情是怎样飘忽的风酝酿？可知道为谁仍张望心中一些真